激烈的炮火瞬间轰向烟雨阵型正中，所覆盖的范围让烟雨的每一个角色都无法忽视。五人连忙操作着各自角色做着闪避，烟雨阵型一下子拉得很开，显然是不想再给苏沐橙这样一锅端的机会。然而闪避归闪避，烟雨却没有放松对迎风布阵的攻击。 对于突然跳出的沐浴成风居然一点还击的欲望都没有，于是苏沐橙也转火，绚烂的炮火居然轰向了迎风布阵。所有人一愣，迎风布阵当然不会受到沐浴成风攻击的伤害，但是炮火的光影却让他的身形断断续续，时隐时现，这完全是张家乐创造的百花式打法的节奏。 烟雨战队的攻击顿时无法准确地有效地攻击到迎风布阵，舒适姐妹的神枪立即转火，子弹射向了半月岩顶的沐浴成风。苏沐橙竟然不做丝毫退让，沐浴成风只做适当的闪避，一些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的伤害纷纷硬吃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上白光泛起，半月岩后的小鼠冰凉已经开始工作了。 没有被攻击的危险，也不用照顾多余的目标，只是集中于治疗沐浴成风一人，这将安文逸的缺点全部给掩盖了。这种条件下，安文逸的治疗顿时显露出极高的水准，沐浴成风的生命被维持得相当稳定。炮火还在继续掩护着迎风布阵，楚云秀意识到有些不对。 在舒适姐妹已经被迫转火的情况下，迎风布阵已经没有什么压力，苏沐橙完全也可以顺势转火，但是这种情况下还在掩护迎风布阵。全神贯注，楚云秀连忙给风城烟雨开启这一状态，接着正要瞬发一个大招，风城烟雨却忽然套上了一层不知从何而来的光圈，技能树上所有的法术技能图标都变成了灰色。 意味着无法使用法术禁锢。楚云秀一惊，这是元素法师的技能，对手阵中如果有人使用，那只可能是散人君莫笑，在他那个千机散的法师系武器形态上打上了这一技能。君莫笑在哪儿？法术禁锢只是封印技能，并不妨碍角色运动。楚云秀急转了一圈视角，却根本没有发现君莫笑的身影。 只有唯一的可能性了。楚云秀的视角最终所在了那团沐浴成风制造的光影中，光影在移动，制造出了掩护目标在移动的假象。但事实上，迎风布阵恐怕并没有动，他正在吟唱什么大法术。而君莫笑也闪进了这片区域，刚刚更是给了风城烟雨一个法术禁锢，彻底掐灭了他的攻击，目的。 当然就是为了掩护迎风布阵。楚云秀瞬间读懂了星星的战术意图。集合迎风布阵，无法做出攻击的他连忙在频道里下指示。舒适姐妹有点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坚决执行了队长的指示。两位神枪手的火力连忙又朝风影里射杀去，但是迎风布阵的位置在哪儿，二人无法准确的捕捉。 楚云秀心头负起不好的预感，神枪手的攻击节奏虽快，但火力覆盖的面积实在是小了些，他们也没有什么范围杀伤的技能。散开！这种时候只能走位预防了。迎风布阵要吟唱的技能，估计就是死亡之门一类的。楚云秀的推断真的一点也没有错，因为此时在烟雨的阵型当中，黑气一聚，死亡之门。 真的凝里而出了。来自沐浴成风的百花式掩护力度顿时小了许多，烟雨几位这才得以看清。光影之中，君莫笑撑起了千机伞，掩护在了迎风布阵的身前。他是怎么突然出现的？无非也就是影分身一类可以制造跳跃性瞬间移动的技能。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一点也不关键了，关键的是结果。死亡之门被召唤出来。 立时开始工作，黑气触发伸出，抓向烟雨五人。是的，五人。楚云秀最终呼唤的散开还是迟了一些，此时烟雨的五个角色都还在死亡之门的攻击范围内，只不过 五人到底还是分点远近。舒可依的谁不低头在闪避了几下后，立刻就到了安全区域。他是距离死亡之门最远的，几步就移动出了死亡之门的攻击范围。最近的是李华的临岸惊草，但是忍者脱身技能多呀，又是替身术又是影分身术，再用上刺客系的湖光闪这类高速冲刺攻击的技能，临岸惊草倒是第二个从死亡之门的范围中逃脱的。剩下的三位就比较狼狈了，没有舒可怡那么安逸的距离，他们的角色没可能这么快脱身，都在玩命奔跑闪避呢。打断死亡之门，这是脱身后的舒可怡第一时间的判断。但是君莫笑的那面千机伞完全撑开以后，真是让人特别气馁。舒可怡飞快操作谁不低头走位，试图拉出射击角度，但很遗憾，这不是立即能做到的事儿。向左边横向移动，最终视角反倒会被半月岩彻底挡住。向右边移动，那是死亡之门控制的区域，总不可能强行闯过。绕个圈过去，那可能死亡之门都已经结束了。无奈的舒可一发现自己的谁不低头是脱身了，但却什么也做不了。这是有安排有设计的吧？舒可一觉得轻松脱身的自己却左右都无法攻击到迎风布阵，实在不像是运气太背，这是对方利用地形利用技能空间刻意挤兑出来的。更尴尬的是，第二个从死亡之门范围内脱困的李华，想着要快些去打断迎风布阵时，顿时也陷入了和舒可一一样无力的处境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队友的角色在死亡之门中拼命挣扎着，而他们却像被夹到了缝隙中一样动弹不得。无法去打断，但也不能什么也不做。李华的临岸惊草箭一般掠向左前，飞身跳起，却是攀起了半月岩。第一忍者的忍刀技巧那实在是登峰造极，看临岸惊草攀高简直就是一种享受，那种灵活，那种轻快，那种流畅，让观看的人情不自禁地希望着这个高度没有止境该多好。这个意愿星星倒也会有，可惜不会是事实。林岸惊草飞速攀上了半月岩，朝着沐雨成风攻去。贴身攻击可就没办法像之前那样硬扛了，毕竟枪炮师是远程职业，所受干扰太大，失去射击精度的话，那就等于被彻底限制住了。苏沐橙连忙飞跑操作，沐雨成风跳开朝半月岩下落去，李华却不肯罢休，临岸惊草空中跃进，人法乱身冲，继续攻击沐雨成风。可是在这之前，一枚手里剑已经潇洒地飞了出去，目标迎风布阵。越过了半月岩，李华已经抢出了可以直接攻击千机伞掩护后的迎风布阵的角度。 漂亮，太漂亮了！ 直播中的解说潘林陶醉地呐喊着。 是的，非常出色。 李一博也连忙跟进，当然他更要非常深刻地阐述几句。 星系的战术布置相当出色，两个从死亡之门中逃脱的角色却走到了技能和半月岩的夹缝中，这让他们无法对死亡之门进行打断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们忽略了一点，就是对于李华的临岸草茎来说，半月岩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遮掩。虽然还是多用了一点时间，但是毕竟还是飞快地翻越了。李华破局成功， 一次精彩的个人秀。 潘林也在继续叫好。在两位的夸赞中，空中完成的乱身冲给予了沐雨成风数段攻击，而那枚飞出的手里剑却也已经足够。君莫笑固然可以将千机伞转过来挡掉这一击，但是如此一来，正面就会露出空档，闪避死亡之门的那三位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。死亡之门中断，幸亏这是星星的主场，否则现场的掌声和欢呼怕是要将场馆给掀翻了。直播中的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继续对李华大加赞扬，而李华却发现下方夜修的君莫笑已经冲回在等着他了。半月岩后藏着的韩烟柔此时悍然冲出，不是朝他临岸草惊，而是冲向半月岩外。李华转了一下视角，临岸草茎的身后是半月岩， 一切都被挡住，那边会打成什么样他无法知晓。梨花心下顿时一凉，看到已经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君莫笑，他发现自己好像犯了错误。他被引离了团队，而对方早有准备的架势，显然并没有打算轻易放他再回去，这才是对方战术布置的真正用意。梨花彻底反应过来了，因为他知道他脱离团队对烟雨的影响有多大，他是烟雨的战术轴心，这套以远程职业为主的阵容若是没有他从中穿线引针，战术平衡将无从谈起。 糟糕了， 梨花望着不等林暗草茎落地就已经开始攻击的君莫笑， 得快些杀出去， 梨花想着，然后就哗一下，林暗草茎周身忽然被一道白火燃过， 神圣之火。 梨花诧异地看着自己的技能树全灰了，他完全没有看到火焰，这意味着对方算准了林暗草茎的下落速度，神圣之火刚刚燃起一瞬，林暗草茎就直接落上。这是怎样的计算和时机把握呀？梨花转动着视角，望着半月岩后星星的那个在评论中一直被视为短板的末世。